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止。在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04年的第三届奥运会曾花落美国的圣路易，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并没有充分把握这个机会，这让美国人深感遗憾。时过境迁，随着奥运会的影响和规模逐渐扩大，喜欢热闹的美国人再次动起了举办奥运会的念头。这次地处西部的洛杉矶在1920年率先提出了申办请求。1923年国际奥委会罗马会议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决定将第十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洛杉矶举办。被称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起初为印第安人的牧区村落，后来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直至1846年才成为美国的领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这个地区石油的发现，洛杉矶开始崛起，并且迅速发展成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为了给现代的洛杉矶增加一点传统文化色彩，几名富商模仿古罗马的竞技场样式，修建了一座圆形的竞技场，进行斗牛比赛和戏剧表演。后来这座体育场几经扩建，成为了一个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大型竞技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体育场，担任洛杉矶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的加兰才想到申办奥运会。这就是洛杉矶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城市都是先申办奥运会后修建体育场，而洛杉矶却可算是未雨绸缪。加兰是一位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银行家，他十分热爱奥林匹克运动。1920年加兰专程前往安特卫普，去那里的奥运会组委会取经。在安特卫普，加兰与奥林匹克世界的领袖人物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并且表达了申办奥运会的愿望。1922年加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3年加兰代表洛杉矶申办了1932年奥运会。加兰在发言中说，如果奥运会的确具有国际性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举行。道路的远近，交通的畅否，不应该成为先决条件。终于，洛杉矶得到了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兴奋的加兰没有理会美国奥委会，而是借助于国家贷款和私人贷款的力量，自顾自地张罗起洛杉矶奥运会的组委会来，开始了早期的筹备工作。20世纪的20年代，洛杉矶尽管已经成为美国西部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但是在美国东部人的眼中，这里却依旧是一个荒野小镇。时任美国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压根儿没想到，加兰竟会狂妄到要越过美国奥委会举办奥运会的地步。布伦戴奇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一度非常反感洛杉矶奥运会。后来，他到洛杉矶视察时，受到了当地体育领导人和媒体的热烈欢迎。也许是洛杉矶人的热情好客感染了他，傲慢的布伦戴奇终于放下了架子，同意协助加兰办好这届奥运会。但是就在洛杉矶奥运会筹备期间，1929年，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了，并且迅速席卷了全球。全美各地失业人数激增，曾经富有的美国人开始在饥饿和贫穷的边缘挣扎度日。而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开始动荡不安。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德国魏玛共和国濒临崩溃，希特勒篡位行动蓄势待发，日本则伸出了他们的侵略魔爪，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混乱的国际局势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下，洛杉矶奥运会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和挑战。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洛杉矶组委会突破了重重难关，在1930年顺利完成了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置，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都是以往奥运会无法比拟的。体育场不仅设计新颖，设备完善，而且宏伟壮观，可以容纳10万余人。此外，他们还修建了一个可以容纳10000余人的综合性体育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奥运会上，还专门为各代表团的男运动员修建了一片漂�亮舒适的宿舍区，700间独立的木质平房可供2000余人居住，这也是奥运村的雏形。而女选手因为人数较少，则被安排在临近赛场的豪华旅店内。正是鉴于这次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国际奥委会后来才规定，今后的奥运会主办国必须修建一座奥林匹克村。毫无疑问，洛杉矶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接近完美，它标志着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开端，也是奥运发展的重大突破。1932年7月30日下午，准备了7年之久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拉开了它的帷幕。整个洛杉矶纪念运动场气氛热烈，欢呼声此起彼伏。在美国副总统卡曾斯宣布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后，各国代表团依次入场。伴随着奥林匹克圣歌的奏响，会场上空的奥林匹克旗帜冉冉升起。而在观众的欢呼声和礼炮的轰隆声中，运动员点燃了圣火，2000支和平鸽在人们的注目下振翅飞向蓝天。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影响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常举行，但是却影响了许多参赛国家的经济状况。 很多的欧洲运动员因为路途遥远或者付不起路费而放弃了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而几经波折辗转来到洛杉矶的运动员也由于漫长的路程影响了竞技状态，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的各项成绩都不同程度的有所下降。不过在本届奥运会上，亚洲选手的表现却十分出色。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和哥伦比亚首次正式参赛，中国派出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分别是刘长春、沈四良、宋军富、刘雪松、申国权、托平，但运动员仅刘长春一人。他参加了100米、200米的比赛，但在预选赛当中即遭淘汰。虽然比赛成绩不甚理想，但刘长春的参赛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伪满洲国塞进奥运会，从而骗取世界各国承认伪满洲国的政治阴谋，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刘长春也以中国奥运第一人的身份被写入奥运会的史册。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还创造了奥运史上很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提供新闻服务，第一次在每个项目比赛结束后立即颁奖，并专门设置了授奖台，运动员按名次登上相应高低的台阶，改变了过去授奖者站在高台而运动员反站在下面的做法，第一次将国际奥委会的会旗插在比赛场馆，挂在交通要道，第一次建设了奥运村。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让奥林匹克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对奥运会的了解也愈发深入了。不仅如此，洛杉矶奥运会还结束了马拉松式奥运会的历史，与以往历时几个月的奥运会不同，减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仅仅开了16天，此后各届奥运会的会期均被控制在了15至18天之间。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历届奥运会中都不乏为金牌大打出手的场面，运动员之间互相抱怨攻击的情况也不少见，但是在第十届奥运会中，运动员之间所表现出的宽容与理解却让人感觉如春风拂面，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与进步。第一位演绎宽容与理解的运动员来自美国的俄勒冈州，绰号为长腿的运动员拉尔夫希尔。由于长跑强国芬兰并没有如愿取得1万米的金牌，所以芬兰人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5000米的比赛上，为此他们派出了老李·莱赫蒂宁和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劳利·沃坦，以确保获得这枚金牌。而美国派出迎战这两名长跑高手的就是长腿拉尔夫希尔。比赛之初，两名芬兰选手一路领先，不过希尔似乎并不着急，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到了第八圈的时候，希尔跑到了第六，还剩下4圈时，希尔已经跑到了莱赫蒂宁和沃坦恩的后面，排名第3位。最后2圈时，希尔超越了沃坦，他的前面只剩下莱赫蒂宁一人了。而此时的莱赫蒂宁已经看到了尾随其后的希尔，他开始突然加速，企图甩掉这个尾巴，但是他没有成功。当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时，希尔仍旧跟在莱赫蒂宁的后面。莱赫蒂宁在最后一个转弯处开始最后的加速，希尔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由于这时离终点还较远，全力冲刺为时过早，莱赫蒂宁放缓了脚步，然而希尔却没有丝毫放松。在最后50米的时候，他开始从外侧加速， 当希尔的影子出现在了莱赫蒂宁的外侧时，莱赫蒂宁挡在了他的前面。希尔再次想从右侧超越时，莱赫蒂宁又故技重施，于是看台上发出了吼叫声，人们纷纷指责莱赫蒂宁的不轨行为。这时大会的发言人，美国著名奥运会史学家比尔·亨利不得不大声疾呼，请大家记住，外国选手是我们的贵宾。而这句话终于让愤怒的美国观众平静了下来。眼看着离终点只有15米了，希尔再次试图从内侧超过，但是莱赫蒂宁又突然回到了内道。就这样，两个人一起到达了终点。不过最后的冲刺时刻，还是莱赫蒂宁首先撞线，希尔以一步之差屈居第二。比赛结束了，冠亚军从跑道上走下来的时候，观众席上只响起了零星的掌声。虽然莱赫蒂宁获得了冠军，而且他还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然而人们对于这个冠军颇有微词，认为他得到金牌的过程并不光彩，并被指控没有体育道德，人们要求取消莱赫蒂宁的资格。发奖仪式拖了很长时间，最终裁判长一锤定音，判定莱赫蒂宁仍为冠军。按理说，对这样的判定最应该愤怒的就是希尔，毕竟是莱赫蒂宁的干扰使得他错失了获得金牌的机会。但是希尔的表现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感觉莱赫蒂宁并非故意阻碍我前进，我也是一个运动员，知道当一个人筋疲力尽时根本没有任何方向感。另外莱赫蒂宁确实领先我很多，他应该获得冠军，我不会抗议，我相信他仅是在盲目的跑，而我也是。事后莱赫蒂宁也表示，自己当时确实无意阻挡希尔的前进。颁奖的时候，莱赫蒂宁站在冠军领奖台上，对旁边的希尔伸出了手，希望希尔也能站上来跟他一起接受金牌，但希尔拒绝了。当希尔站上亚军领奖台上接受银牌的时候，观众的欢呼声盖过了一切。有着一颗宽容之心的希尔，既得到了对手的尊重，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赞赏。莱赫蒂宁将一枚有着芬兰国旗图案的纪念章别在了希尔的运动衫上，希尔同样回赠了他一枚。胜利是暂时的，而友谊则是长存的。他们的这种良好的体育运动风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的赞誉。 沉睡了一千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第十届的奥运会上，另外一个与宽容有关的故事发生在被美国体育界称为传奇女人的米尔德里德·埃拉·迪德里克森身上。因为一个稀奇古怪的裁决，她未能拿到本该属于她的跳高金牌。米尔德里德·埃拉·迪德里克森在1914年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挪威人家庭，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就参加了田径、篮球、棒球、台球、网球、跳水和游泳运动。在参加奥运会之前，看似纤弱的迪德里克森在美国运动协会举行的锦标赛上创造了田径史上的奇迹，让所有在体育运动方面有性别歧视的人刮目相看。他在锦标赛上的表现就算是男子也很难做到，有人称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那一次的锦标赛其实就是奥运会的选拔赛，有一些竞赛俱乐部派出2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而达拉斯急救公司只派出了迪德里克森一人参赛，但是 事实证明，有他一个人已经足够了。迪德里克森一共参与了十个项目当中的八个，而且这些项目都在同一天举行，所以在赛场上，迪德里克森是赛完东家赛西家，刚掷完标枪就得去参加跳远比赛，一直不得空闲，甚至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这次锦标赛上，迪德里克森获得了80米跨栏、铅球、标枪、跳远和棒球比赛的五块金牌，另外他还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他单枪匹马获得的分数比由20多名运动员组成的团队总分还多。当主办者宣布迪德里克森的分数时，全场观众沸腾了，而迪德里克森的脸上也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迪德里克森很高兴自己能够创造纪录，更高兴自己的五项全能成绩达到了奥运会的资格标准。不过令他失望的是，奥运会只允许他参加三个项目。对于参加奥运会，迪德里克森自信满满。在到达洛杉矶时，他告诉记者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击败所见到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真正要做的事儿。的确，迪德里克森有骄傲的资本。迪德里克森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标枪。在当时的人看来，标枪有着那么一点恐怖，因为之前曾有两名男运动员被标枪刺死。不过迪德里克森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厉害人物，小小的标枪难不倒他。在这场比赛中，迪德里克森面临两名德国选手的挑战，其中一名还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人们原本都以为这场竞争会很激烈，不过当迪德里克森的第一枪飞出去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比赛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掷出了 43.68 米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相比之下，80米跨栏比赛就进行的有点不太顺利，迪德里克森在起跑时抢跑了，如果第二次再犯规的话，他将被取消比赛资格。为了安全起见，他稍微比别人慢了半拍，冲出了起跑线，这使他落后了不少，直到第五栏时才追上了大部队。最后他和同事来自美国的伊芙琳·霍尔几乎同时冲线，兴奋的人们静静等待着结果。很快，迪德里克森以超出一英寸胜出的喜讯公布了，就这样，迪德里克森拿到了自己的第二枚奥运奖牌。然而已经获得两枚奥运金牌的迪德里克森在自己擅长的跳高比赛中却意外的没有拿到金牌。在跳高比赛中，最后只剩下迪德里克森和同样来自美国的琼·西利，二人在比赛中互不相让，当横杆被升到1.65米时，两位选手都越过去了，接着横杆被抬到了1.67米，两个人却又都失败了，于是横杆被降到了1.66米。这一次西利成功地越了过去，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此时的迪德里克森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自己失败，将意味着立刻终止比赛。然而迪德里克森的字典中根本就不存在失败两字，他纵身飞过横杆，平了刚刚创造的世界纪录。正当所有观众都以为这种淘汰赛将一直进行下去时，裁判却突然宣布了迪德里克森的败势。裁判认为他采用的俯卧式跳法使他的头先越过了横杆，有跳水姿势之嫌。迪德里克森抗议说，他的俯卧式在过去从来未被质疑过，而且他整个下午都一直是这么跳的。然而这名裁判只是说，如果你过去一直这么跳，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在这次看到了。面对裁判如此荒唐的话语，迪德里克森只剩下了无奈。冠军得主西利则希望与迪德里克森平分他们两人的奖牌，每个人半块金牌半块银牌，但是迪德里克森拒绝了，他看中的并不是奖牌，没有得到金牌的迪德里克森依旧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的俯卧式姿势很快被合法化，并且风靡全球。第十届奥运会顺利落下了帷幕，这届奥运会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接下来1936年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却成为了最富有争议的奥运会之一。虽然人们为这届奥运会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并真心地希望它能够办好，